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好，第二節翻嚟，好，咁我哋接阿摩摩入嚟先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翻嚟啦。 点解你叫摩摩？摩摩即系嗰啲咩？吓， 花名嚟嘅啫嘛。 摩摩系年长啲嘅。 摩摩系， 即系唔系嗰个摩啊嘛？ 我以为系日文嗰个土咁解咯。 唔系啊，如果清朝个摩摩系奶妈嚟嘅。 你唔好咁啦， 用摩摩。 攞针吉你手指啦， 系啊， 正个 玩猪架架嗰个， 系 啊，系啊，讲我个 friend 嗰个旅行嘅经历嘛， 好啊好啊， 我 friend 好多年前佢话佢同佢表妹一齐咧，咁就去日本玩咁样样，咁咧其中就有几日咧就去咗鹿儿岛，咁咧去到鹿儿岛嗰度咧，佢哋入住嗰间酒店咧，佢入到去咧，佢就会觉得佢好唔舒服。佢又讲唔出有咩唔舒服，佢就话同我讲话佢入到去间酒店房就发现有八块镜喺度，成间房。 哇哇，咩情侣酒店嚟噶嘛？ 系啊，我唔知佢个摆设系点样摆，即系八块啦，咁样好多镜咁样样。咁其实佢嗰刻就觉得，诶，点解咁多块镜咁唔系好舒服咁样？佢就冇谂到系啲乜嘢嘅，咁佢表妹就话不如我哋去隔篱房瞓啦，咁样样，即系可能同团咧都识咗啲女仔团友咁样样，都玩咗几日都 friend 咗，咁谂住过去瞓咁样样啦。其实系原来系佢表妹系 feel 到咯，咁佢自己就算啦，唔好啦咁样样，咁就唔好过去啦咁。咁咁啱嗰间房咧就有啲好似系咪叫浴衣嗰啲咁样嘅嘢噶， 系啊， 日本嗰啲咧，系啦系啦之类咁样啦，系咪叫浴衣啊？即系有少少似和服嗰啲咁样样嗰啲啦。 我买过， 就买咗嗰啲好薄噶嘛。 系，我都买过两件翻嚟。 手信啦，话就咁跟住之后就佢哋就有摆到啦，咁佢哋就着嚟可能影相啊，咁样啦，间房度咁样啦，咁影完相之后，咁就冇嘢啦，咁瞓醒，咁好似佢唔知隔多一两日就翻香港咁样样，咁我哋系佢话好多年前嘅啦，咁佢影完啲相咧系要晒菲林嘅，可想而知系几多年前，超多年前啦，系咪先？ 好多年前咯。 即系好多好多年前啦，咁跟住之后佢咁翻嚟香港就去啲冲印店度咁晒相啦。佢话晒出嚟啲相咧，吓，佢话佢张张相佢个样都系蒙嘅。 即系打一格底咁样。 系，总之系蒙嘅，但系佢可能条颈啊、个身啊、脚啊、手啊系清嘅。 系，净系个头。 咁佢系啦，净系个样系蒙嘅。咁同埋系我话吓咁啱，咁啲合照有冇事啊？跟住话啲合照合照嗰人冇事咯，佢自己都系蒙噶咯。 嗰阵时 系啊， 嗰阵时啲手机未有冇先？有冇出到三个 focus？ 有啲手机可以嘅， 三個 focus 可以，但係冇理由淨係佢整蒙佢嗰個喎。 嗰陣時應該以佢同我講話係要曬相，咁應該真係 菲林都有嘅，菲林都有嘅， 咁快有嘅啦咩？ 係菲林嗰陣時都有嘅，啊 Canon 咪出過一款咁嘅。 哦，係㗎。啊，跟住就好奇怪啦，咁。 嗯， 佢就晒咗唔同 size 啦，可能三 R 六、二 R 六，喂唔系，我张张我个样都系咁嘅，咁佢就好惊啦，好唔舒服啦，咁佢就真系烧晒嗰批相咯。 哇，咁佢都几惊。 但佢有冇翻嚟问嗰、那个？不过晒相咧，佢唔会特别整蒙你嘅，因为佢搵嘢嚟做咩？佢部机晒出嚟噶嘛，唔系佢晒出嚟噶嘛。但 系 佢有冇搵到个原因？点解净系佢一个人会蒙嘅咧？ 真系。知喎，真系，但系佢就觉得好奇怪，会唔会喺间房有啲诡异嘢？总之佢入到去，佢觉得系有啲唔系好自在嘅。咁跟住之后，翻到嚟，跟住先讲话佢表妹话，其实佢表妹系 feel 到有啲唔系好舒服咁样样咯。而佢自己系有啲唔自在，但又未至于话真系好唔舒服。咁、就冇去到即系隔离房啲团友嗰度咁样样咯。但系翻到嚟啲相就系咁， 净系得佢一个梦嘅啫。 系啊， 唔系啊，嗱，有一个可能性就系、是、佢一影相嘅时候，嗰、那个人嗰、那个朋友咧就喺咗佢前面挡住佢啊，即系等于我哋有时出去拍嘢咧、突然间个 focus 会蒙啊， 系 佢伏埋嚟睇下你拍咩啊，所以个 focus 咪跳咗去前面嗰度咯，我哋追唔切咪蒙咗咯，跟住佢一行开就清翻我即刻。 相机嗰个呢样嘢个 sensor 比较灵敏啲， 系啊，追唔切啊，因为你突然间本来系个 shot 系歪咁啊，突然间咁梯，即系咁近咧，佢追唔切噶嘛个 focus 咪蒙一蒙咯，有机会系、有机会去整蛊你喎，真系整蛊你系啊，你个朋友啊，系啊。 跟住总之佢就好驚囉，佢係啊，佢讲返出嚟俾我听，我都觉得嘩，喺唔係呀，话 嗰架相应该留起佢嘛， 係入边咁 唔係呀，真係唔敢留啦， 咁但 係 你个你但你嗰个朋友即係佢有住喺嗰间房㗎嘛，佢本身实地佢又冇任何感觉嘅， 佢有啲唔係好自然囉，但係因为间房有成八块镜㗎嘛，即係好似行到边度都好似照自己咁样，其实我自己都唔中意对镜嘅，即系可能啲酒店房我都唔中意对住镜嗰张床瞓，我自己都唔中意嘅。 而家啲镜咧，咪而家啲镜就唔惊有朋友啊，即惊佢后面有镜头啫，大佬。 哦，系系系， 试身衣室入边嗰啲， 某年某日喺 YouTube 片已经咁熟面口自己嚟嘅，真系大镬啦！ 真系多谢晒 真人 show 咁样。 但系佢嗰啲镜，喂，唔系，日本人可能又要采光嘅，喺个就冇，又唔需要啊。 即系除咗情趣酒店，即系谂到有呢啲， 有啲 即系 又唔需要喺阳光折射入个房度啊？ 唔会啦， 佢酒店嚟噶嘛，佢又唔需要噶。 我想是 但我又觉得应该不是 match 情趣酒店，因为他是跟团去的，咁同埋嗰个团都不差的。 O K， 唔系日本的情趣酒店唔一立的，你有喺啲高速公路旁边很多的， 系 唔会咁样，唔会咁样。 同埋你呢啲都算是豪华团，都应该不会住啲咁湿滞的酒店啦。真的想不到有咩理由。 日本 嗰 啲唔系 净 系。净系镜咁简单噶，又有泳池啊，乜斜滑梯、刑具乜都林林种种，又唔会咁简单做得嘅， 系咪？ 满清十大酷刑。 喂，咁你自己有冇 啊？我冇啊，冇啊 ，touch wood。 系，果然， 好惊，好惊， 果然系一个好毛毛。 好，一个人。 不过好唔紧要嘅，你系现代人，唔系清朝人就唔紧要啦。所以叫毛毛都冇所谓。 其实我都好惊呢啲嘅，但系因为你哋嘅节目咧成日太吸引啦，所以咧我会喺一啲可能多人啲嘅地方嘅时候咧先会重温翻。 唔紧要，乜即系嗱，其实网台同埋收音机嘅分别咧就系、是、以前听收音机咧 miss 咗就听唔翻噶啦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 你睇一集你唔会知道 你就一定要报喺度，同埋咧喂，你知以前呢啲节目咧通常十二点啊十点几后 先。超惊超惊啊！真系嗰时我试过， 惊都唔系问题啊，你系挨住眼瞓去听先辛苦。 咁你而家网台系啦， 我嗰时系以前读书嗰阵时系听某一个台嘅某一个节目啦，唔系灵异节目嚟嘅，跟住听下，跟住就瞓着咗啦。我唔记得熄收音机啦，但系咧到我醒地嘅时候就系嗰个节目啦，已经。 咁我即刻好惊，就即刻熄咗佢咯。 系即刻熄咗佢啊！ 即系转得太快。 本身我系听紧 A 节目嘅，咁听完 A 节目之后，我就瞓着咗，我就冇熄到个收音机啦。跟住有啲怪声出现啦，我就系嗰个灵异节目啦。 哦，以前我同我成日同我同屋主闹交啦，咁啦，佢又要听佢嗰、那个，我话要我听嗰、那个，佢嗰个咧就专教离婚嗰、那个，我那个咧就话， 即系佢中意睇啲食花，听啲食花生嘅。 系啦，佢就话我嗰啲恐怖。 O K， 教人离婚嗰个系咪姓白噶？ 系即系 好出名嗰、那个， 比较出名啦。佢唔系佢唔系教，通常都叫你离婚嘅，冇计。 算啦，走啦，咁样嘛。 Okay. 喂，咁你喂，我多谢你喎，你吓、啊、真系唔话得喎，呢啲 fans 咁样，点都要分享翻个。 我第一次打上嚟嘅啫。 唔系喎，你讲得好好、 啊、 喎。 系啊， 你听 真系噶，真系噶， 系啊，好流畅喎、啊。如果你有你有收到啲朋友啲料咧，你喂可以打上來。 我好勇敢啊，佢自己惊噶、 啊。 好嘛，你有朋友嗰啲咧，你听咗佢再打上嚟啊。 嗯。 啊，好啊。 好 啊。 多谢晒，你话啦。 好，喂，拜拜，多谢晒我，猫。 阿猫猫勇敢，猫猫真 系 好勇敢。 系啦，好。 好啦， 拜 拜， 加油，拜拜 ，Thank you。哇，佢真系好勇敢啊！佢惊噶嘛，佢就系咁日头多人嘅时候听，但系佢喺我哋现场嘅时候打电话入嚟讲鬼故。 系话啲东天祥话以前咩开嘢做清洁，试过个老板个房传出怪声啊！我哋以为老板偷情，做完准备走，老板咩走去老板间房度，发现冇人噶。 行过仲有啲女人笑声传出，吓到走隔唔透，哇！ 哦， 不得了真系，冇啊！我讲翻头先嗰个啦，咁因为朋友做设计噶嘛， 嗯， 咁你知佢哋赶死线嘅时候，即系啊有翻嗰个冇收工噶嘛， 系 佢嗰时做到半夜三更，成间公司得翻佢一个，咁佢公司就又系租晒一层咁样嘅， 嗯， 咁啊得翻佢一个啦，咁啊开自己个台灯啦，最兴噶啦咁样，咁啊初第一次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，佢系听啦，咁冇人听，冇人讲嘢喺电话度，咁、我就收线啦，打错啦，同埋你知而家有啲叫做 hunting call 咧，即系不停咁试电话，有人听咧，咁可能 mark 低，然后就俾一啲就系嗰啲派咗去广州啊嗰啲咁样咧做 call 嘅，咁佢谂住系嗰啲电话啦，因为成日都收到噶嘛，咁点知咧佢第二次收到嘅时候，佢唔知系咪因为做得太猛啦。佢对住个电话喺度啡佢啦，即系闹佢啦。你玩够未啊？ 嗯。 第二次啦，猛啊嘛。咁之后冇耐就一收咗线啦，讲咗两句粗口啦，好猛啊嘛。 嗯。 类似系听日要交啦，顶仲打仲夜妈妈仲玩乜嘢电话啊？听、即系岂有此理，跟住讲咗一大轮，呻咗一大轮啦。 嗯。 咁啊，继续做啦。啱啱因为佢塞住，你知 designer 中意塞住耳同听歌噶嘛？ 嗯， 佢右手想塞翻呢一边耳仔嘅时候，成个 firm 嗰啲电话轮住响。 喂，其实 即刻熄咗个 mon， 嗱嗱声执袋走。 喂，其实如果你识你做过啲大公司，你知啊，你一定要 operator 嗰、那个嗰啲 external 咧，一定要佢里边。嗰啲 internal 嗰啲電話一定要出面接咗裏面先響到噶嘛？ 即 係 因為我其實我自己你知啦， 啲內線電話一定要外邊接 入嚟噶嘛。因為我而家做緊都係呢啲嘢嚟噶嘛，因為我係 mean 人，但係我都要做埋呢啲噶嘛間唔中。 係咯。 你基本上佢哋打條總線， 嗯， 咁啊打去你公司條得一條總線啫。係 啊。 咁你打咗總機，咁然之後再由 reception 分流噶嘛。 唔係佢要撳 internal 佢先聽到噶嘛、 啊。一定要再搭線噶嘛，你冇可能真係突然。仲要系顺住落噶，咁你知而家即系其实好多设计公司佢哋都行嗰啲工业嗰啲风味啦，即系嗰啲 style 咧，佢哋系会 open office 咁个个坐埋一齐嘅、 嗯， 无论你咩 department 都好，咁咪一排啦，佢系轮住落噶咯， 吓 到即刻熄咗个 mon， 佢话佢连电脑都讲唔切熄啦，佢话惊到即刻一只手立晒啲纸啦。跟住右手攞住个手袋，即刻嘟卡走。 我有个做嗰啲咩啊？嗰啲嗰啲做咩？专系电脑要 back up 就夜晚嗰啲。 哦 ，IT 嗰啲。 IT 嗰啲叫咩啊 ？Technician 系啦，佢咁你一定系夜晚做噶啦。 系。 啲人走晒先。 你入头冧出去化仲得了？ 唔系，即系啲人夜晚去收工，你先去做得噶嘛。咁啊，好多时佢话试过啲 mon 咧，嗱， 收工咧，啲友仔就佢又未必嗱，佢哋咧都好抵死嘅，就唔会咧吓揿佢出嚟，然后咧就喺个电脑度熄个 office 嘅，一够钟就打掣走噶啦，即系整啊你整咁关事。 点解打掣啊？熄总掣啊嘛？ 吓，唔系啊，佢直情熄咗个电脑佢咯。你正常系咪要揾个 mouse 关机？ 关机然后确依家确认咁先走噶嘛？ 系 咁样删噶嘛？ 佢拍 个总 掣啊，直接 佢就咁熄咗，就咪撇咯。咁嫌耐啊嘛，咁整唔系你整啊嘛？嗰啲 technical support 整都唔关你事噶嘛？系咪做坏咗就啱啦，系咪？即 系 hea 出嘅又唔使做。 系啦，但系依家有相啦，依家俾个 notebook 你坏咗你嘅事，系嘛？佢话试过咧，夜晚上去整嗰阵时咧，啲 mon 系无端端呢个着下。嗰、那個 斬下斬下咁樣， 係突然間著，跟住個你知 Win 佢嗰陣時係98啊，仲係 Window 係 Window 98咪有個有咪好似喺度轉，好似個漩渦咁嘅任你有好多個噶嘛，嗰個 Safe Mode 咧，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， 佢話呢個咁樣嗰、那個咁樣講嘅咁啊，哇嚇到佢咧，即係下直情咧唔多過四個人開工嗰晚唔做， 唔到啦， 係啊，佢真係唔敢做，都無端端喂。你行埋去，行埋去咧，初头佢唔知道出事嘅，佢啊呢条友仔你唔就咁删电脑都够衰啦，电脑都唔删就走咗去。 好多呢啲人 嘅、哦。唔系啊，嗰真系冇打到噶，打咗噶，系熄咗噶，但系个 mon 照着啊。 哇！解释唔到。 个 mon 照着啊，问你惊唔惊？ 系啊，哪来的通电呢？ 咦啊啊啊！冬天长，喂你冬天长， 你打上嚟讲啦， 打上嚟 讲 啦。系咯， 乖，东哥，打上嚟同我哋倾偈，好耐冇听你把声啦，挂住你， 打上嚟啦。 不如我哋早啲 take a break 啊。 系啊，嗱，喂，嗱，我等你吓。 好，咁啊， 我哋广告后就接听你嘅电话，东哥，吓、啊。 第三节再见。 好，第三节再见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